讲个了唱唱唱歌的人啊。小时候看看录像机，这部电影像山水一样美丽动人的声音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录像界总是吸引了这个世界。太多的词汇，还是不能形容你的美，让我沉着歌声，只有你。